今日要播出嘅呢个剧嘅剧名叫做《摩纳奴》，咁请各位欣赏啦。 佛陀，各位尊者，各位嘉宾，各位亲友，大家饮杯果汁，唔好客气。 多谢王爷赏赐， 佛陀，请饮杯果汁添， 唔好客气，已经够啦。 佛陀，今日得到你光临，接受供养，我觉得好荣幸。趁大家聚集喺度，佛陀为大家说法好吗？ 好， 佛陀说法，请各位埋嚟啊，请坐，请坐。 王爷，你都坐啦。 好好，医生，请坐，请坐。 各位，今日喺呢个盛会，我想同大家讲下关于卫生之道。一个人嘅生命系好珍贵，应该保卫佢。生命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肉体，另一部分是心灵。肉体和心灵都要保护，肉体要健康清洁，心灵亦都要健康清洁。 佛陀，那要怎样才得到健康清洁？ 王爷问得好好，对于个人生活要多些留意，身体、飲食、衣服、居住環境都要清潔，這樣才會健康的。 嗯，佛陀，心靈又要怎樣衛生才得到健康呢？ 心靈同樣需要衛生，思想要清淨，有善念，盡可能保持善意清淨，在行為上要檢點，那就要守戒律，透过禅定、波野，心灵会清洁，解脱烦恼。 佛陀，心灵卫生原来又是这样做法的。 是，如果恒久持续去做，一定会有效的。 佛陀，这人如果有病要怎样呢？ 有病是需要看医生的。 医生是很重要的行业。 是，我是众生心灵的医生，不过我所开的药方是要看看他们有没有服用的。 佛陀，我介绍你相识，这里有位医生叫做摩纳奴，很有学识的。 佛陀，我就是摩纳奴，你好吗？ 我好好。摩纳奴，你是医生，是很高贵的行业，你要好好地珍惜啊。 佛陀，我做医生十分疲劳啊，我越来越冇兴趣，好讨厌啲病人。 哦，摩纳奴，咁你就要注意，要振作啦。行医系一份好事业，百福田中，护病第一啊。 佛陀，多谢你鼓励。 摩纳奴医生，你忍耐一下啦。大家都需要医生的。嗱，上次我头痛全靠你医翻好我，你的医术的确高明啊。 摩纳奴医生，既然你医术高明，最好就配合埋慈心啦。人心人术，受世康民，一个有医德的人福泽绵长的。 佛陀，我会记住你的说话的，不过不知为什么我时时都发脾气，好暴躁，好憎人麻烦我嘅。 哦， 啲病人时时都俾我赶走噶，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冇晒心。 医生，唔系啊，嗱，上次你医我都好有礼貌，好细心，真系望闻问切都做齐，并冇疏忽大意，亦都唔猛整啊。 王爷，咁我亦都唔系时时都系咁嘅。好啦，时候都唔早啦，我有啲事我要先走先。 你有事你行先。 佛陀，王爷，告辞。 哦，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真系俾佢闷亲啊！佛陀话佢自己又系医生，我够系医生啦，使乜听佢讲得嘅？ 医生，佛陀系觉者，佢唔系普通嘅医生咧。 佛陀觉者，我最憎人哋讲嘢嘅。喂，你咪北幽？ 系啊，我咪北幽咯，我帮衬过你噶。 咩话？帮衬我揾我睇病，俾麻烦我啊？ 系医生，我俾钱你噶喎，你有生意做，仲要怪我？ 哼，睬你都傻啊！下次你病咧，我啊实能开剂泻药俾你食，睇你仲敢唔敢咁牙教？ 唉，米区，我啊唔会病嘅，病都唔揾你啦。唉，走夹唔透啊！ 开始。真系辛苦啦，唉，啊喉咙又痛，唉唔得掂，搵个医生睇下先至得。 喂，阿乐叔，喺边度啊？暗暗沉沉咁。 啊北幽啊，唉咁啱啊。 系咯。 我想去睇医生啊。 去睇医生？唔自然啊。 哎呀，我咳咗几日。喉咙又痛，啊北幽啊，边度有好医生啊？ 医生有啊有嘅，不过你受唔受得气先？ 啊，乜睇医生要受气嘅咩？ 呢、這个医生咧就好怪嘅，医术啊几高明嘅，但系个人个脾气啊，唉不敢领教。 医术好咪得咯，佢脾气点啊，使乜理佢啊？又唔系同佢做人世， 咁你去啦，你喺前面转弯啫嘛，你嗰间药材铺就系啦。 哦，喂阿北幽啊，你陪我去啦 吓。唉，咪搞啦，陪你去、啊。唉，认真唔好客气，我先走啦吓。 唉，都唔知做乜，陪下我啦。 唉，好啦好啦好啦，唉。 哇，乜咁多人噶？咁咪有排等？ 喂，拉面嚟嗰个埋嚟先。拉面嚟嗰个啊，埋嚟埋嚟。 边个啊？叫我啊？ 系、哎、呀，唔睇又行快两步。快啲 嚟啦！哎呀，医生啊，唔该晒。 讲咁多嘢做乜咧？见点啊？ 你都听到啦，我结咳啦，喉咙又痛啊。医生啊，系咩病啊？我个病紧唔紧要啊？医生啊，我个病冇乜大碍啊嘛， 你有乜办法唔喉咙痛得噶？讲咁多嘢，诶，去执药啦。好啦，而家休息，唔睇病啦。 睇晒啦咩？咁啊？拉尾嚟过都执药， 我都未睇。 我啊最憎人哋讲嘢嘅。 嗱，如果再嘈咧，听日我唔睇症。 哎呀！咁走啦，哎呀，听日先嚟过啦。 系啦，我都走啦。 阿乐叔啊，系唔系啊？我都话呢个医生好怪噶啦。 啊，系噃，真系又几特别噶噃。不过我好彩啊，我最嬲尾嚟反而睇症先，连药都执埋啦。 嗰啲人就惨啦。 唉，阿北幽啊， 吓 啊，横掂咁啱，喂，嚟我屋企坐下啦， 吓。好啦。话你冇得闲啫， 啦， 系啦，阿乐叔啊，阿仔乖唔乖啊？ 哦， 好趣子啊嘛， 都几趣子。不过呢两日咧，佢就唔开胃，又唔肯食奶，成晚喊，唉，都唔知做乜。 咁有冇发烧啊？ 少少啦，少少烧咁啦。细佬哥啊，梗有噶咯，唔紧要嘅。 系阿乐叔，要理下至得噶。 系，翻去睇下仔今日点啦。我哋两夫妻晚年先得到呢粒仔，真系当佢系宝贝噶。 咁啊，梗系啦。阿仔肥肥白白，眼仔碌碌咁， 真系好得人中意噶。我而家都要探下佢先得。 阿仔咧，系佢母亲嘅心肝定啊，如珠如宝噶。 阿乐叔啊，到啦喎。 啊，系啊，系啊。咦，啊，道门开咗嘅吓。做乜嘢啊？阿仔又喊啊！ 哎呀，你翻嚟就好咯，我等紧你啊！阿仔发烧啊，好兴啊！ 发烧好兴啊！等我睇下，等我睇下。哎呀，好辣手喎！阿北休啊，你摸下睇下系咪？ 北休哥，你嚟咗啊？ 系啊，落手啦！等我嚟睇下。哇，系真系好兴吓！ 点啊点啊！ 阿仔个头。辣手噶， 咁而家点啊？ 有乜点啊？快啲揾医生把脉啦嘛！ 阿乐叔啊，咁揾边个医生好啊？ 不如揾翻阿摩纳奴啦，佢医术几高明噶。 唉，乐叔唔好啦，摩纳奴冇医德噶。啊，由先你都睇见啦，佢净系怕人哋俾麻烦佢，咁啊讨厌病人，冇心机睇症。啊，不如咁啦，揾个第二个医生啦。 咁啊， 哎呀，快啲啦！究竟边个啫？救命噃，而家 系边个啊？ 阿乐叔啊，东城咧又有个老医生，阿医术几好噶，医德又好，不如揾佢啊！ 哎呀，好啊，好啊，咁揾佢啦，去啦，去啦。 咪住，东城啊，好远噶噃，天时又咁热，抱住阿仔行啊，用乜嘢焗亲噶？咁病上加病就好危险噶啦！计我话咧，都系请阿摩纳奴睇啦。今朝我亲眼见到佢，好多人等住佢睇症嘅，咁啊，梗系有本事啦嘛，先至会咁多人俾佢睇啊！而且咧，佢又踩左近啫嘛，系嘛？ 咁都啱嘅，佢系有料，不过脾气怪啲嘅啫。 朋友是这样的，有本事的人就是沙尘一点的，有他了就忍下他咯。 哎呀，没相干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但得阿仔好翻，我湿顶扣头都制了去啦。 好啦好啦，等我抱阿仔啦。 是啦是啦是啦，等我攞埋晒啲尿片啊，衫仔啊裤仔先。 阿乐婶啊，我帮你拎啦，好近嘅啫，一阵间就到 啦。好啦好啦。弊啦弊啦，闩咗门添，点算呢？ 系佢都话休息噶啦，唔睇症。 拍门啦，救命啊嘛！ 嘿，嗰个医生啲脾气好特别噶。 哎呀，话知佢会打人闹人呢？医生啊，梗系医人噶嘛，咁早就休息啦，不近人情嘅。拍门呢，哎呀，等我拍，开门啊，开门，开门啊，唔该你开门啦、啊。 都冇人应门嘅，哎，大力啲拍 啦、 啊， 开门啊！ 怕乜鬼啊？ 医生啊，我个仔啊， 你个仔病系嘛？梗系啊，话知。 哎呀，哎呀，医生啊，你咪闩门住咋？ 知咩啊？ 我仔发高烧啊，求下你啦，帮我睇下佢啦。 搵个第二个医生啦，我唔得闲啊，我冇欠你哋噶，唔好搵我啊。 哎呀，医生，我求下你啦，我求下你，快下你，快下 你。 你 做咩啊？你而家当我死咗啊？咁，哎呀，医生先，起身先，起身先，哎，真系好鬼。 哎过 来 看 啦。来啦来啦。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多谢。医生真唔该晒你。医生帮我睇啦。 又系你？ 唔系我啊，系我个仔啊，佢发烧啊。 唔得啦得啦，唔使讲嘢啦。攞呢啲药啊，攞药返俾佢食得㗎。 医生就咁就开咗药，咁你唔使睇下佢㗎啦。 哎，唔系咁多嘢啦，发烧食呢种药就得㗎啦。食过再睇都未迟啊嘛。 医生啊，佢系细佬哥嚟嘅啫，你细心啲再诊脉啦，好唔好？ 真系啊，你零舍多事噶噃，我睇症多过你食饭啊！而家呢啲咁嘅季节啊，发亲烧都系多数呢种病噶啦嘛，讲咁多做咩啊？嗱，药啊，拎住佢拎翻去啦。 好好，等我喂佢啦。哎呀，阿仔乖，阿仔你饮啦吓。 阿七啊，收钱啦。 好啦，嚟嚟嚟。 哦，医生，就咁噶咋？又是你啊！喂，你班人唔喺度混吉噃，快啲走！好啦好啦，走啊走啊走！ 走啦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 唉，系咯，我哋翻去先讲啦。 唉，哇，咁晒嘅，喂，不如喺树底下唞下先啦，我好攰啊。 唉，真系儿戏，就咁啊算数啊。食咗嗰啲都系药，收咗人钱，乜都唔理噶啦。 或者呢种病系要咁样医嘅咧？ 哎呀，冇计咯！但求阿仔有药食，咁我放心噶啦。乖，唔好喊啦，乖，唔好喊啦。 阿仔做咩点点喊啊？哎呀，佢抽筋啊！ 哎呀，抽筋啊！哎呀，等我抱，等我抱。 抽筋啊！ 弊啦，弊啦，弊啦，抽筋啊！抽筋 啊！仔啊！ 眼仔都烂晒，你唔好喊， 阿仔， 阿仔，你点算啊？ 阿仔， 点算啊？冇晒声啦！ 啊，冇声啊！ 系咪晕咗啊？ 唔似晕咗喎，阿仔啊！佢个额头冻晒嘅， 额度冻晒，等我摸下先。哎呀，弊啦弊啦，真系冻晒啊！喂喂，快啲抱佢翻去医生嗰度啦！ 好啦好啦，翻转头啦，翻转头啦！ 医生啊，医生开门啦！医生 开门啊！ 做咩啊？ 我个仔抽筋啊！我个仔抽筋，而家成身冻晒啊！ 成身冻晒，抽筋！ 哎呀， 关我咩事啊？你哋唔好搞我啊！ 医生啊，唔该你睇下佢啦，医生，我得一粒仔噶咋，医生。 真系好笑啦！你得个粒仔喎，关我咩嘢事得噶？第时叫我诊脉啊，我唔敢睇添嘛。 哎呀，医生啊，你睇下我个仔啦，睇下我个仔啦。 好啦好啦，咪嘈啦。哎，真系啊，等我摸下。 系 咯，喂，吓冻晒喎。 系啊， 睇下对眼仔。 点啊点啊， 吓！出嚟呢班人都傻傻地嘅， 冇事啊。 而家都死咗咯，唔睇死人噶， 死咗啊！ 死咗， 我唔系点啊？我哋冇翻个车添啊！ 我个仔嚟过你个树底，有食过你啲药，你咁啊叫我哋姐啊？ 系啊，我哋想勒索我啊？ 唔系勒索，咁你都要睇下佢。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我系医生。我一睇就知佢已经死咗啦，仲有乜好睇啊？ 哎呀，仔啊！ 我哋要王爷度投诉佢，一于告佢。 仔， 各位事主，做咩哭哭啼啼啊？医生喺度嘛？ 尊者，做咩？ 哦，今朝早佛陀同大王倾偈，讲起医生你。佛陀话想帮你讲下医药喎。 吓？ 所以佛陀打发我嚟请你去下嘅。 好啦，尊者，咁我同你去啦。 我都去，我要投诉， 我 要投诉， 我哋一样去。 唉，佛陀，我哋已经听过佢哋班人嘅投诉啦。呢件事。佛陀认为点处理呢？ 大王，摩纳奴嘅医术好就好啦，但系医德就唔好。佢有人术而冇人心，系冇用嘅。 啊，佛陀，请你教化佢啦。 好，摩纳奴，你对医治洛叔嘅仔有咩意见啊？ 佛陀。我而家都有啲后悔，我系轻率啲，但系而家都迟咗啦。 草菅人命系好大罪过，对一件工作负责，尽力去做好佢，自己得福，人家有益，咁样先至系功德无量。如果好似你咁太过随便，恐怕你嘅恶因积聚，将来恶果出现。到时你就悔恨迟啦， 而家都嚟唔切补救啦。 你发心改过啦，仲有好多机会医好人嘅。 大王，我个仔， 关于法令同埋人情，王爷会有判决嘅。你过去嗰边咧， 过嚟， 系王爷。